的等待，童话王国里的精灵快快出来。看吧鬼，我爱你，爱你会有好心情，把所有的快乐都给你，无忧无虑我们在一起。看吧鬼，我爱你，爱你会有好心情，下一个季节同样美丽，幸福就没有距离。看吧鬼，我爱你，爱你会有好心情，把所有的快乐都